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三环长虹桥到劲松桥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区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 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七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地飞行，律动之地穿行，思绪之间有心无限，要往里面奔跑，你要里面思考，流行里面感受每天。 2018年11月11号这个星期天怎么样，各位是不是感觉比以往要更累一点？很多人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就没有在睡觉啊，此时此刻可能有些朋友购物都已经够得有点累了。欢迎各位在这样的购物有点累了的情况之下，又是一个人说要过节，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之下，继续的打开 FM97.4，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此刻我们听到的电乐是这种非常舒服的状态，但是各位今天晚上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带来的音乐可以说会把这个整个直播间的房顶彻底的掀翻，很嗨的一种状态啊。请来乐队呢叫做纸人乐队，这支乐队呢从校园的时候就已经成军了，目前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如果你还没有听过他们的歌曲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感受一番。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节目一开始先给各位一点点劲儿，听一听纸人乐队他们的作品。感觉到你的小宇宙在燃烧吗？听着这样的旋律总觉得格外的热血，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那个时候，每天看漫画，在赛场上踢足球，讨论足球小子的青春时光。青春的我们害怕很多事情，青春的我们又无所畏惧，即便交错画面你渐行渐远，酷酷地说一句那又如何。 交错画面你渐行渐远，很快消失不见，我不会跟随光街从前仰望着天。 一晃好像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你17岁，那个时候的夏天你还记得发生过怎样的事情吗？ 17岁的夏天，疯狂的追快加入冒险， 然当然，十七岁的我们也自然会有属于我们内心的羁绊。2018年11月11号这一天，如果你是一个人， 还是喜欢一个人的摇大摆走在路中间，看着蓝色天空暖暖阳光亲吻我的脸。 如果你是两个人， 存在要拉着我的手，让我带你离开，至少我们能感觉到生的还有爱，就算再大的风雨也不能让我们停下来。 97.4 Time Show，11月11号这天，购物有点累了，一个人有点孤单了，让我们好好的听一听纸人乐队他们的音乐，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纸人乐队。 让我像微风一样，记忆一样，轻柔的笑着陪在你身旁，时间的顺利在记忆中珍藏， 怎么样各位，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在今天晚上等待着各位。再度的提醒大家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曲马上就要开始了。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表演的第一首歌曲跟青春有关，跟回忆有关，就叫做青春乱。欢迎纸人乐队。 总是鼓不足勇气说出最真实的语言，嗨，你是不是一钻子你的钻，五个人都不够像一望无间，所谓青春不就是管他舍得舍错，并将这种去做热身去做八怪做冲破， 这个周末各位只顾着这个埋头刷手机，各种买买买买，没有时间出去看演出。今天九七四大秀晚上5点到7点两个小时，带给大家最燃的音乐现场。我们刚才听到这首《青春乱》呢，也是今天请来的乐队纸人乐队他们的现场演唱。这首歌当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啊，所谓青春不就是管它是对是错，凭着执着去做，热血去做，把规则冲破。所以各位在我们演唱第一首歌曲的时候，你有看到我们这个乐队当中每个成员都有在各自的调整，包括主唱 JoJo 呢，也是一会儿拿后面的这个东西啊，一会儿调整一下耳机啊，各种各样的状态发生。但我觉得看现场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才会显得非常的特别和弥足珍贵。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纸人乐队，欢迎大家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乐队， 哎，再来一次哈。 大家好，我们是 Finger Family 纸人乐队。 好，大家面前的话筒都可以说话，然后挨个的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我是主唱 JoJo。 主唱 JoJo。太快太快，咱们一个一个来哈。鼓手是 张赫。 鼓手张赫 ，OK。 吉他手东博。 吉他手东博，嗯。今儿还有个贝斯手。 对，贝斯手。 我是贝斯手李博远。 贝斯手李博远，按理来说这个纸人乐队是只有你们三位是吧？鼓手、吉他手跟 对，就我们三个是在一起十年了，然后他是后来加入的小朋友， 最近新加入的固定成员吗？ 对，去年，对对对，固定。 OK， 纸人乐队呢，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但是这支乐队已经成立十几年的时间了。 今年第十年。 第十年，如果你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铁粉的话，你会发现好像最近在这个几个台频繁的出现，比如前段时间刚去的876文艺台，但是你看我们974就不一样呀，直接通过现场的音乐演唱带给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哈。纸人乐队好像音乐都挺燥的，就像第一首歌听到的那种感觉一样。 对，最早的时候是这样的，风格就比较燥一点，比较年轻，比较朋克。 2016年的时候，我听《愿燃烧殆尽》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有注意到《Stay》这首歌曲，并且在节目当中播放给大家听哈。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很燃。然后我记得当年五月天也是力推这张专辑，力推纸人这个乐队。若干年过去之后，然后重新在直播间当中带给大家的感觉，当然这张专辑当中，就像专辑名一样，《愿燃烧殆尽》，整体的感觉都是非常燃、非常燥的。不过第二首歌曲好像我们就可以换一种风格了哈。 对。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的认识一下纸人乐队。下面这首歌曲呢叫做《傲娇告白》。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如果说刚才那首歌曲非常的吵闹的话，下面这首歌曲可以用甜蜜来形容。继续的欢迎纸人乐队。 脸红是因为我太生气，而已能对你说出口的最好的诚意。 哇哦，这是跟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青春乱》不太一样感觉的傲娇告白。刚才我们说这首歌曲是那种甜蜜的感觉，那大家可能想，哇，你看这个摇滚乐队哈，甜蜜起来也是这么 man 的感觉。关于这首歌曲呢，周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作为一名怪力少年，突然间暴露了傲娇少女心。这是你的傲娇少女心的一首歌曲啊。 对，这是一首比较甜蜜的歌。然后今天不是光棍节吗？感觉有一点甜蜜暴击了一下这个单身的朋友们，不太好意思。 所以你不是单身是不是？难怪你唱那么开心。这首歌曲据说是你在过生日的时候产生的灵感。 对，我们每年过生日的时候都会送歌迷一首歌。 每年彼此送对方一首歌。 不是送歌迷一首歌。 啊，送歌迷一首歌曲。 对对对 OK， 就是你们组合的生日的那 天。去年也发了一首。 就是所谓组合生日那一天是吧？就是这个乐队。生日的那一天啊， 我个人生日的那一天。 好吧，这首歌曲呢，为什么要想要表达出这么一种甜蜜的感觉？ 就是因为比较傲娇，然后不是那种会主动表白，所以用这种方式，用音乐来向歌迷们表白。 这是去年发的一首歌曲。刚才我们听到《青春段》呢，其实2016年的，然后他们带着这样的一首甜蜜的歌曲开启了巡演。相信巡演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有很多的故事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时间线好像又回到了从前，从前，来到了2009年的时候。2009年那会儿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那会儿刚组队一年吧。啊。2008年开始的，然后2009年就是参加了一个节目，然后就是很幸运的能让大家看见。 OK。 那会儿呢，就是还是各种懵懂吧。 咱们也拿前面那个话筒跟大家说话哈，这样大家可能听得更清楚一点，好不好？ 没事，让我们主唱来说吧。 OK， 前面讲到说一开始组建的第一年。到第二年的时间，那个过程呢也是非常顺利的，然后就发了一张 EP 吧，算是 EP 当中收录有四首歌曲，那是你们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四首歌曲。 对，然后2008年那会儿，我们就是发了一个第一张那个同名 EP， 就是自己当时排练了一阵子，然后做了四首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宣言》，算是你们一开始的时候的一个宣言吗？ 对对对对， 那会儿的宣言是什么样的感觉？ 特别有激情的一个， 来说吧，这首歌其实就是给那个失恋的朋友们的，这是一首失恋的宣言。 那我们听听看失恋的宣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吧，虽然内心可能会受到暴击，但谁说不能够给你一点小小的慰藉呢？继续的欢迎纸人乐队带来这首宣言。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哦，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一起来宣言了，来吧。 总在泪掉下一瞬间，要清晰看到你的脸，在不见谷底的深渊，我的世界彻底的塌陷。出这句话却带着笑脸，你不能感觉到温暖，冰冷的手它已经那么的自然，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彩色的梦幻已经不可能继续实现，告诉我还有什么我不再需要你的名字，没有你我依然能阳光灿烂，这世界太凌厉的字眼，你却不要再一次在我面前出现，却不留恋。 暖。冰冷的手他已经那么的自然，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彩色的梦幻已经不可能继续实现，告诉我还有什么能完转。不要再相信你的谎言，我只要给你十秒离开我的视线。我不再需要你的明天，没有你我依然阳光灿烂。这世界太迷人的字眼，你绝不要再一次在我面前出现，绝不流泪。 十一号这一天做一个失恋宣言，感觉好像是有点苦苦的感觉，但就像这首歌曲当中唱到的歌词一样，我不再需要你的明天，没有你我依然能够阳光灿烂。谁说一个人不可以找到一个更美好的状态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通过纸儿乐队的很多好听的作品，如果你是单身的状态，让你在这一天好好开心的度过。哎，如果你是买买买的状态，在这一天的时候可以调剂一下你的这样的一个心灵。当然如果你是两个人的小甜蜜的话，听他们的乐队，看他们的现场，非常的燃。17: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一会儿见喽。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双十一来临，狂欢与孤单，你下哪一单？上汽大众聚会正当时，一元抵6000，还有主流合资 SUV 之选途岳重磅上市，1.17平方米超大全景天窗，共赏繁星，开启脱单之旅。 红星美凯龙11月1-11日尖货开团，邀您线上参与，互动超49999元免单，领每满3000元减666元券，一元抢1111元券，至尊帽购物满30万元送一台置顶冰箱，朝阳路商场460元购九木花洒无限量，详询店内。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2018年11月11号这一天，如果你是一个人， 还是喜欢一个人的，要大概走在路中间，看着蓝色天空，暖暖阳光浸润我的脸。 如果你是两个人， 存在要拉着我的手，让我带你离开，至少我们能感觉到生命的还有爱，就算再大的风雨也不能让我们停下来。 974 Live Show11月11号这天，购物有点累了，一个人有点孤单了，让我们好好的听一听纸人乐队他们的音乐，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纸人乐队。 让我像微风一样，记忆一样，轻柔的笑着陪在你身旁，时间的旋律在记忆中珍藏，一张珍藏。 天黑了越来越早了，傍晚5:35，北京已经彻底来到了夜晚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在双十一这天，手机被各种轰炸的日子里，放下手机，打开收音机，有时间的话还是得拿起手机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一场非常燃的现场表演，让你感觉到不一样的周日的傍晚。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974 Live Show 我们请来的乐队是纸人乐队，接下来我们表演这首歌曲呢叫做 Stay， 也是我个人通过这首歌曲认识的他们。继续欢迎纸人乐队。 Stay 送给你们。 谁不曾珍惜最好的时光？ 现场表演的 Stay 非常的好听，这首歌曲我觉得算是那种会让人笑着流泪的一首歌曲，因为很喜欢这样的一句歌词，还是喜欢一个人大摇大摆走在路中间，看着蓝色天空，暖暖阳光亲吻我的脸，感觉是那种非常惬意的一个人的时光。但是整首歌曲营造出来的却是你在接受了很多的事情之后，开始重新的享受到一个人的那种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痛感的。 对，但是走在路中间这个可能如果是交通电台就说不行了，还违反了交通规则、 那我们音乐电台就是可以的这个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嘛， 不要笑吧 对，只是一个玩笑话哈。但是这首歌曲我发现大部分歌曲都是JoJo来作词是吧、 嗯、对， 你们乐队是有这样的分工 啊、对对对，主要是包词，然后他们都会做一些曲。 OK， 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说了纸人乐队成军已经十年了，一开始你们是一个大学的吗？ 不是一个大学，他们几个是一个学校的，然后我是另外的学校的、 那怎么就集结到一起了？ 就是互联网在论坛里认识的。 哦，也是网友这样发展起来的哈、 对对对。 哎，我发现很多这个音乐人都是通过网友彼此什么歌曲的作词人和作曲者联系到一起了，然后乐队开始组建到一起了。你们也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都不是学音乐的，所以身边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在做音乐，只能通过网络来寻找。 但是你们的共同喜好都是摇滚乐。 对，但也喜欢好多不同种类型的摇滚乐，所以我们的音乐比较多元一点。 OK， 每个人的个性都在里面。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Stay， 包括前面的青春乱，都是来自于刚才说到的2016年《愿燃烧殆尽》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当时你们制作了3年的时间是吗？ 对。 据说也是横跨了不同的国家去完成的录音制作。 对，最终对在外国做的最后的后期，包括制作人也是外国人。 为什么用这么久？ 就是有一点那个完美主义吧，就一直觉得第一张专辑要做的一个比较完美的呈现，所以就一直在中途改啊，编曲啊，然后录音啊，就是一直在修改吧，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为止。 我这边看到资料说，也是让我特别羡慕的一点哈，录音室去到了日本，全日本最古老的录音棚之一，1931年就成立的，我也不会念的这个录音棚。 King Records 吧，好像对的是，应该是很久远了。我也是后来看资料，当时就是 那是一个外形很普通的一个录音棚吗？ 反正去巡演的时候，他在东京嘛，然后专门去看了一眼，然后确实是能感觉到他们有一个底蕴在里面。 你们是在那里面录音了吗？ 我们主要是在混音和母带是在那边做的。 哦，所以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都是非常用心的做的。如果你曾经没有认真的听过的话，希望通过今天节目我们的现场演唱，可以让你好好的发掘一下2016年的这张专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次台北秀。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 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纸人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还是喜欢一个人的样子， 转眼两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是他们最近的一首新歌，叫做《不负情日》。我们还是先听，听完以后再听他们讲背后的故事。继续的欢迎纸人乐队。 就像童年时的玩具被丢弃在寂寞的下乡，随着慢慢长大，有太多太多的欲望，那些地久天长稀松平常，更渴望手握权杖，放下手机，看那曾让你心动的人吧，别忘记是为了什么落下的夕阳，会放射出更迷人的光芒。至少我拥有唯一的奢侈品，它无可计量。虽然也曾想放下行囊，但我依然无法将它安葬。让我像疾风一样，激流一样，如烟花绚烂过也算不枉，让一切伤痕消失。 别将我遗忘，我不会 这首歌的感觉我觉得跟歌名真的非常的搭，就是不负情日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歌词还是来自于周周，第一句就说到，在时间的河流中有太多被遗忘，就像童年时的玩具被丢弃在寂寞的小巷。我昨天去一个朋友家啊，看到那孩子那玩具多了呀，他根本自己都已经很多玩具他不记得有了，然后旁边一个小孩拿起来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那是我的东西，你不能碰。就想到你看时间的河流当中确实很多事情在被遗忘，但是我们刚才也讲到说成团第八年的时候你们才做的第一张专辑，这么长的河流当中你们怎么彼此没有遗忘彼此呢？ 其实一直在准备，但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没有签约的一个独立乐队嘛，从校园然后再到大家毕业工作然后再坚持做，所以很多东西就肯定不像有人来那个运营那样轻松，所以我们就只能是大家互相鼓励着然后互相督促着，所以一直也没有忘，一直就在名不见经传的做自己能做的事儿吧。 你们乐队的成员每位都有自己的工作还是？ 有一段时间是都有，然后现在是吉他手东博，他现在主要在做乐队运营，所以其他人我们都在工作。 OK， 然后紧接着是这样的一句歌词，随着慢慢长大有太多太多的欲望，每日杂乱无章野蛮生长，说慌早已不慌张，这应该是你的真实感受吧？ 对，就毕竟长大了，这些很多东西就是都看到了，但是还是想更选择比较天真的来面对这些事儿吧。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做乐队很难的一点，就是当现在的欲望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自己可能没办法让自己每一天都保持着一种像小孩一样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去投入的做每一件事情，可能由于我们太多的杂念会导致自己都没有心思再去做自己原本喜欢的事情，但是你们还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做音乐。 就像我们就是不负情日也出了一张，是我们做了一个不负情日的纪录片，是一个新音乐纪录片，是我们2017年的整个巡演和包括我们工作呀什么的，然后最后做了一个等于这首歌放在我们的原声的合集里了，然后包括一些别的歌，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想保持这种 DVD 啊 CD 啊这种让大家就是拿起这个东西然后再来回忆，就是歌词里也有这种就是可能比较复古吧，但是 就看到这个 来说是很值得保留的一个东西。 拿起 CD 听这首让你感动的歌吧，各位就扪心自问一下哈，最近你听到一首真正让你感动的歌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你能想到的会是哪一首？好吧，说到不忘初心这样的一个概念，接下来我们就不忘初心，回到最开始2009年的那张同名 EP 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马上回来。 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2009年的同名 EP 当中，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宣言》那样的歌曲，是失恋有关系的歌曲。但是《宣言》带给你的是一种力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指针》。如果说2009年的时候，他们沿着一个方向在往前走，若干年过去了，他们还是这样的一根指针。来，继续的欢迎指针乐队。 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刻，要向前等待并不能带给你什么，因为现在我还活着。梦是压自己掌握的，就好像天空中那片云朵，就算被风吹起到一想太过耳，也总会有一天再经过，即使有一天梦被打碎了，我也会更加坚强地活着，因为我坚信风马上就会被它吹落，一种天晴的收获。更美好的天空还在远方等着，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刻，要向前等待并不能带给你什么，因为现在我还活着。 卸下自己掌握的，就好像天空中的那片云朵，就算被风吹起大一想的过耳，也总会有一天再经过。即使有一天梦全被打碎了，我也会更加坚强的活着，因为我坚信风马上就会被它吹落，一种天性的收获。更美好的天空还在远方等着，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刻，要相信等待并不能带给你什么，因为现在我还活着。把微笑当作你今天的指针，然后向快乐出发，现在没有什么要顾虑的，至少现在我还的时刻，要相信等待并不能带给你什么，因为现在我还活着。把微笑当作你今天的指针，然后向快乐出发，现在没有什么要顾虑的，至少现在我还活着。 我觉得把不负情人跟指针放在一起特别的好。指针是2009年的歌曲，当时还在唱着更美好的天空在还在远方等着，现在不是忧郁的时刻。然后你看10年过去了，2018年的不负情日的时候就说好在我们都一直还在坚持着，这是一种很明确的在跟从前自己对话的一种感觉。 嗯，就是当和那个很幼稚的自己和后来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的自己的状态还是不太一样的。 哎，你会说那个时候的自己相对比较幼稚一点？ 对，那个其实我现在也挺幼稚的，但是这个时候是已经经历很多事情的那种，还希望用一个比较天真的心态去面对，那个时候就真的是比较傻， 有一种蛮劲儿在哈。 对对对，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纸人乐队，各位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他们还会有更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我们也稍事休整一下，一会儿见喽。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狂欢双十一，即日起至11月20日，购吉利新能源汽车赢超长里程电费补贴，帝豪 GSE 直抵20000元，帝豪 EV450直抵30000元，登录天猫车商城吉利汽车官方旗舰店抢购吧。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添加紧急联系人，夜间出行开启自动行程分享。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4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

黑坚持我心中的正义而前进，从来不屈服命运，相信有奇迹冲破黑夜，生命的意义自己找寻，走过满载汗与泪水的回忆，我们一起写下最最感动的相遇，不论相隔多少距离，就算狂风骤雨来袭，约定的地方刻下我的足迹，我放声呐喊，怕什么危险，不要想可少年浪漫，不需要回头看，昨天是不会不翻的海岸，我亲眼看见未知的明天，愿望都实现，我们乘风破浪之冲向云的彼岸， 现场弹唱表演的这首《新世界》，哎，真的现场看他们弹唱表演这首歌曲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首歌曲我听出来一种那个足球小将的感觉 啊、哦，是啊， 就在赛场上有那种分拼搏啊，然后那种卖力啊，包括这个音乐的张力。你好像个人也很喜欢足球哈？ 对，我是一直在日本之前拍那个足球上天养成的纪录片，然后包括世界杯的时候在做那个世界杯的解说。 一般女孩爱足球的好像你是真的懂还是、 真还算懂吧，因为做足球评论员肯定不能太胡说八道。 所以你也是一边会看球然后一边会骂的 啊？对，会 扔 拖鞋。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新世界，也是2016年的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来到这个时段了，我们有必要好好的认识一下纸人乐队。再度的欢迎我们今天嘉宾纸人乐队，挨个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纸人乐队的主唱周周。 没了 我是吉他手东博。 东博， 你刚才飘去了哪里？抱着吉他就走了。 对， 这位鼓手， 鼓手张赫， 鼓手张赫，还有我们今天的吉他手，贝斯手， 被忽略了。 没关系，直接帮介绍一下好了。 我们贝斯手李博远现在还是一个在役的大学生。 哦，还在役的大学生。 对，险些肄业的大学生。 来，其实啾啾，我们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纸人乐队。可能有些人还不太明白这个纸人怎么写，指头的纸人而，指头指着人而， 对， 纸人而这三个字儿，为什么叫纸人？ 因为乐队最早的时候我们是五个人，然后就相当于是每个人是一个手指，然后功能不同，但是攥起来是一个拳头，就是比较有力量那种感觉。 刚才那个贝斯声音出来，我觉得就很伤感的情绪是有的哈。为什么那两个指头去哪里了？ 就是因为就是毕业之后大家有要工作，他们现在都生孩子了什么的，所以乐队练团，像我们每周要练，包括我们去巡演，现在我们在做10周年的巡演，要走30多个城市，所以肯定需要一些取舍，这个没有办法。 这时间会改变一些事情吧。JoJo 自己本身很厉害，你白天是有自己的工作的，然后本身学习很好的，就所谓的行业精英。 还行，对，就是不光是白天工作，周末我昨天也还在加班，然后领导突然让我赶紧翻一篇稿，然后闭幕式要用，然后我就赶紧弄完了之后跑过来，就都是这种。 按照常理而言，行业精英跟玩摇滚乐好像不是等号的一个事情。 就是双面人吧，就是会比较那个纠结一点，然后平时会有一个身份的转换。 那你领导可以接受你这样的一个双面转换吗？还是你可以驾驭得很好？ 就是比如巡演的时候请假的话，我会远程的办公，就带着电脑，然后随时能做的事儿就赶紧做，然后平时也就是我们比如巡演的 CD 啊，那个球衣啊什么都送给领导，然后 这么好满足。 对对对， 我觉得JoJo干了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啊，就是曾经在清华大学做一次演讲，跟大家普及一下摇滚乐这样的一个演讲的一个主题。 主要其实讲的是刻板印象，就是不光是摇滚乐，包括作为女性啊，包括年龄歧视啊，这些东西都有稍微的带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希望大家不用标签来那个限制每个人吧。 所以你会把你自己的个人的很多的思考，很多的经历，然后换作歌词在音乐当中体现出来。 对， 你们的音乐不光是摇滚乐带给大家一种非常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同时是有歌词的一个涤荡心灵的一个作用在的。 对，我觉得是有力量，有反抗，然后也有自我的一种寻找的这种东西吧，成长都在里面。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W 秀，我们今天请来的是纸人乐队。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纸人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还是喜欢一个人的样子， 今天目前为止我们说了很多关于第一张专辑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愿燃烧殆尽》。继续的欢迎纸人乐队。 风已沧桑，不哭 倔强的泪光，比起戴上伪装换来的鼓掌，我宁愿梦空一场，将便是太阳亮，也许会就这样独自去追逐理想，也不管这条路上会经历多少是逞强，就算遍体鳞伤，我还能够挺起胸膛。 愿燃烧殆尽，这首歌我觉得有一种飞蛾扑火的感觉。刚才如果大家有看视频直播的话，首先那个吉他手东博刚才非常的酷，在电吉他上面又架了一个木吉他，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的完成了前半首歌曲的一个表演。 还是有点影响。 对，我看他特别紧张。 我头一次这么做吧。 啊，第一次这样尝试是吗？ 对对对， 你实在是就是为了 今天没有带那个背带 啊， 所以只能这么应付了。 我以为是中间没有时间去切换一下这个吉他， 也是因为没有时间。 对， 对， 对， 但是效果很好，要手动的给你点个赞。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大家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吉他手、鼓手、贝斯手，包括主唱周周，大家表情都很凝， 对对，因为这首歌，就比较那个难度比较大，所以大家可能没法那么 都是皱着眉的那种感觉，感觉在想什么事情。 因为月亮带进本身也是写的我们这些年的经历吧，当时是2008年的时候，也写的是我们一路的故事，所以大家可能脑子里想的都是，经历的事情，就不是那种特别表演的感觉。 我们说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啊，会出现七年之痒这样的情况。有人说这个乐队的组合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像亲密关系一样，大家彼此的依附，彼此的要共同的成长。所以你们有没有七年之痒过？ 我们主要是就是我们英文名叫 Finger Family， 就是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所以确实是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但因为不是恋人关系，所以就还好，就是大家会觉得就像一家人一样，就是虽然很烦，但是血缘关系在那儿了，也没办法。 哎，这是一点挺好的，就你们从来没有过，比如说谁说我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什么什么样的压力，我不想做了，这个团不想组下去的这种情况发生。 其实也有过，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啊，或者是想要更就是平凡的那种幸福的这种选择也有。对对对，但是可能最终还是想把这个坚持下去吧，因为摇滚乐可能也不是摇滚乐，就是音乐对我们来说已经是生活中的一个必须了，所以就坚持了。 OK。此刻我们听这首歌曲是他们刚才演唱过的《新世界》。这一趴呢，跟随纸人乐队又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状态，包括刚才有那样的飞蛾扑火，包括这八年当中、这十年当中种种的经历，刚才可能都是历历的在目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还有更多的故事和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马上回来。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给家人更大空间，给爱更多时间，英菲尼迪 QX60 进口大型豪华七座 SUV， 全系标配高性能混合动力系统，越级性能，更低油耗，智能安全屏障系统，汇集众多领先科技，守护全家美好旅途。48.88万元起售，购车尊享24期零利率，详情请致电英菲尼迪当地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智慧双全，一处多得。东风日产超级品牌日火爆开抢，即日起至11月11日，拼团至高享2000元购车优惠，更多惊喜详询东风日产各专营店。 东风日产， 错过今天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途虎连续11天 买轮胎做保养，途虎连续11天全场5折起，正品轮胎第二条半价，保养套餐5折起， 详见途虎养车 APP。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想脱单光有房子怎么行？来国美帮你提升品质生活魅力值。10月29至11月13日，家电5折起，套购4免1，以旧换新，还有万人组团拼到底。11月11购物大狂欢，来国美邂逅你的缘分吧。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添加紧急联系人，夜间出行开启自动行程分享。 黄金十二周年店庆月免费试戴震撼开启，十一月一日起专柜首饰无忧试戴30天，期满退首饰返押金，详见店内海报，更多惊喜优惠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明后天本市扩散条件呈现转差趋势，雾霾天气有所发展。明天虽然还是晴天，但是有轻微到轻度霾，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不太好，外出请您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当今乐坛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从1992年起开始担任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11月18号到20号，巴伦博伊姆大师将在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中登台，直棒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演绎勃拉姆斯、贝多芬、舒伯特的经典作品。这将是大师在国家大剧院的首次登台。再来关注民族管弦乐燕京八景将于本月17号登台北京音乐厅，这场演出也是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音乐会。民族管弦乐燕京八景由著名作曲家关乃忠先生全新创作，以乾隆的燕京八景诗作为贯穿。整场音乐会用以民奏为主演奏的形式，辅以舞蹈、唱歌、吟诵等表演形式，更好地展现燕京八景的历史风貌、人文风采和精神内涵。《冰雪奇缘》经典动画名曲试听音乐会将于本月16号上演，一部部动画片，一首首原声音乐响起，勾起小朋友们心底的回忆。将近20部动画片或动画电影的主题音乐将在北京音乐厅里奏响，小朋友们将和演奏家一起，在熟悉的音乐中，在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画片段里，去度过一个奇幻的夜晚。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广渠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双井桥北向南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姚洼湖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2018年11月11号这一天，如果你是一个人， 还是喜欢一个人的，要大摆走在路中间，看着蓝色天空暖暖阳光亲吻我的脸。 如果你是两个人。 九七四 Live Show 11月11号这天，购物有点累了，一个人有点孤单了，让我们好好的听一听纸人乐队他们的音乐，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纸人乐队。 让我像微风一样，记忆一样，轻柔的笑着陪在你身旁，时间的顺利在记忆中珍藏。 时间总是过去的很快啊，好像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才刚刚开始，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收听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纸人乐队，指头的纸人而纸人而乐队。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本时段我们首先带来的歌曲呢跟翅膀有关，你看关于翅膀这个主题啊，有这个挥着翅膀的女孩，隐形的翅膀，这是林俊杰也有翅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纸人乐队他们的翅膀是怎么样的，欢迎他们。 翅膀让你挺起来， 是纸人乐队，非常开心能通过这个节目认识你们，然后希望能在现场见到你们。 要知道开开这扇窗就要你的期待，看看未来的地图在等待你到来，请你相信我们那值得依赖，这就是翅膀让你飞起来，我们一起拥有彼此的精彩。 现在的演出现场会有各种各样的歌手跟粉丝之间的互动，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现场版本的这个翅膀，我相信如果在现场表演的话，应该是台下大家已经把手机那个闪光灯打开了，星光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了，包括中间说到那段口白也是可以很轻易的把大家这种感觉给调动起来的。翅膀这首歌曲我觉得编曲很妙，前面是一种慵懒的感觉，仿佛是一个独幕剧一样，然后一个人好像陷入到一种灰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去，随着音乐的响起，当然力量感也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翅膀也从远处的飞过来了，带给他力量之后，然后这个人呢逐渐的长大，逐渐的开始变得无所畏惧，然而在中间一段时间呢，他也是在自己自言自语一般的说，我现在怎么怎么变得长大，变得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再到后来的一种全新的力量起来，这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现场版本的翅膀。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将带来的歌曲呢，也是我们今天现场表演的最后一首，会是哪一首呢？马上回来。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纸人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还是喜欢你 各位，我们今天表演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个歌挺妙的，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未完结，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表演可以未完结，继续的欢迎纸人乐队。 现场演唱的未完结。在我手上刚才拿到了两张他们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个明信片哈，我觉得这两张明信片跟刚才这个未完结的感觉非常的相似。第一张明信片上像是他们参加一场比赛，然后比赛结果胜利了，或者是在舞台上顺利的演出完毕了，大家非常的开心，把三个人一起的扔起来，那个状态的喜悦就像这个明信片当中写的这样的一句话，我听见狂风和你的助威声，这也是他们的一首歌曲。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发的一首歌，因为是送给歌迷的歌，然后所以就是有他们的助威也有我们的唱歌，就是大家一起的这么这首歌现场也是互相有互动的那种。 OK， 然后紧接着呢是另外一张明信片，这张明信片跟未完结的感觉也很像，三个人在舞台上释放燃烧他们的小宇宙，这小宇宙外面的一圈火是非常的明晰的，三个人主唱 JoJo 在舞台上还泪洒呀， 对， 配了一句话叫做你可以追上风却追不回逝去的年华，这也是他们的一首歌。 对，也是今年因为世界杯写的一首歌，所以这首歌主要是追忆自己当时比较喜欢的黄金一代那些球星，所以就哭了。然后包括上面穿的那个球衣就是我们今年十周年的周边，所以我们都穿着一样的足球队服在那个画上。 这个插图的感觉包括这个每个人的形象我觉得都是非常惟妙惟肖的。 对对对， 有机会的话大家真的可以买上一副然后好好的收藏一下。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P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很开心今天节目当中请来纸儿乐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场现场演出，其实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状况发生的哈。怎么样，现在回顾一下这场演出过瘾吗？还 可以，之后可能能现场演得更好一点。 毕竟在电台我们准备的时间真的是要跟大家说没有太长的时间，在现场的话大家可以 都是直播嘛，所以 对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已经非常棒了。纸儿乐队最近也会有一些现场的机会是吧？ 嗯，对，最近就在做十周年的巡演，包括带着那个不负情日的这张专辑，嗯，然后就是下周去东北 巡演，这次会走到哪些城市？ 走36个城市，基本上对，主要的省会城市和就是其实就是场地比较能演的我们都能就是都去。 北京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奇妙的，大家看似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谁每个月出去哪个地方说不准儿，是不是？ 对对。 也许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认识了纸儿乐队，下一次你出差的城市，或者是你外出的那个城市，或者你回家的那个城市，正好就可以碰到他们的演出，可以去现场好好的看一下。 对。 那对于大家而言，对于北京的观众而言呢？ 我们明年3月23号。 明年3月23号，2019年。 对对对，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是北京人嘛，然后包括三个人都是北京人，还有一个东北人，不好意思，贝斯手刚才给了我一个 眼神，然后那个所以纸人嘛，那个儿也是最早的时候我们五个人，那个时候大家都也都比较近，然后我们3月23号的时候原来的两个人也会一起来，然后会是一个比较， 那就变成六个人的一个组合了。 对对对，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聚会吧。 哇，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版本。 对对对， 会把这些年的所有的好听的歌曲在舞台上带给大家。 对，就可能得演个20首这种吧。 20首吗？应该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吧。 啊，对，肯定会有的。 OK、 是在自己的家过年的，也不叫自己的家过生日。 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第一张专辑是2016年，两年前的事儿了。下面会有出专辑的计划吗？ 有，这次等于先出的是合集，里面也有一些新歌，然后还有一些其实新的作品还没有放在这张合集里，是准备明年或者后年再发一个全长的专辑。 今天由于我们下面要直播的缘故，没有办法把其他的成员挨个的请到台子上跟大家做介绍了哈，最后就有请JoJo代表好不好？再把每一位成员好好的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有。 今天来到现场的鼓手张赫，他看着我，这个他是一个处女座，然后、 很追求完美的一个人吧。 对对对对对、 okay. 然后是一种表扬，一种褒奖。然后贝斯手经常被人遗忘，然后是来自大庆的那个李博远，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 经常被人遗忘这个就可以不用介绍。很有意思。然后是吉他手， 是很关键的人，贝斯手。然后还有吉他手，我们的主音吉他手卢东博，然后也是做着乐队很多运营的工作，很辛苦的一位那个打杂的人。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如果今天各位在路上觉得前面有错过的话，随时可以回看我们的节目，在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始终都在的。谢谢纸儿乐队，谢谢JoJo，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喜欢回家时一碗热汤的关怀，喜欢出门时一条围巾的温暖，凛冬将至，拿什么来温暖你最爱的人？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温暖有时是一碗汤，一句话，或者一声来自远方的问候。 八达岭奥莱冬装节送温暖了，本周末购物满2999元即送100元电子礼金，双十一当天购物满1111元可一次性获赠100元购物卡，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添加紧急联系人，夜间出行开启自动行程分享。 智慧双全，一处多得，东风日产超级品牌日火爆开抢，即日起至11月11日，拼团至高享2000元购车优惠，更多惊喜详询东风日产各专营店。 东风日产。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